搞了在井里向，孙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债去，孙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离婚的？ 所以咯，这个都是不正呀。那么这要讲平，金姑娘也不舒服哦。金姑娘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一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金姑娘的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挺的哟，咋样硬个痛得嘞？姐姐把个这个医院里向打双胎双了牙膏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一个加三加倍的。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绑绑硬的。 哎，金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绑绑硬的，算了，头颈里向个领头啊，还是绑硬不挺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金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那么没办法的，我跟邻居来接接，硬劲抽筋，抽的金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了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哎， 那么要大手哎了。 头颈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出来， 哎 呦，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走走看 来了看了， 哎，新郎官啊，什么东西啊？ 哎呦，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得出来了， 搿是侬许得当的一个顾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啊，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跳得快点 了？哦呀，新郎官恭喜恭喜呀， 哦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官， 哦，哦，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没时候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了， 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了，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啊，三个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是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农村都当新官人，外地土老爷还要结婚， 哎呀， 搿倒是伊拉农村，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官人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又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又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面要面可结婚。哦，米要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搿是勿等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暖热点的，或者弄到汤布子啊，也可以的呀。 侬再勿去弄夹炉了哎，没搿种新娘子的呀。 伊 摆是弄出鲜花。 嗯。 搿个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勿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开个汽车， 嗯， 新姑娘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带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子啊，开汽车的，我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班人啊， 哎， 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班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地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一 姓地呀，一毛地的地，那么要叫一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宝冰箱， 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 叫花洞。 对呀、啊，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被人家临时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都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地头啊，各种老把洋地头，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扎，10000两地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塌瓜子地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买趁早，来啥人先买？ 来来来，洋地头， 喂， 啊、喂，侬在那买洋钱头啥去了？ 不是，我是在买洋钱头，那眼睛在我拉上来。 好，你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病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我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是确实，哎膀胱炎热，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个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你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瓶底都差不多的，一搞掉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家都不另外吃锁子了。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么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谁找刘中凤？ 哦，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话。 今朝子我是来发福门来。 好了好 了。王先生来要来。 哎，好了。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金箍， 来，来， 咦， 原来没人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我来外头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介大，哪能会得介不易？ 哎， 这个，你看，那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岁的。 哎呦。 你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变心的。 哦。 像老头子媳妇，我都变心。 嗯。 伊老是讲，谁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真心护士啊。 那么你的李宝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专家样样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你的音乐也是三笑音乐 啊？啥个两年算这个当八虎了天下了？ 也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这样嘛，梦想是不这样 的。啊，史莱姆比梦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中了一个小弟弟了。一两岁才怪好，样样么子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凳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在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岁交关好， 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哎，预备点啥呢？预备啥么 呢？那我没点呢，手汗、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物嘞，亡物嘞么侪是一个。 我浑身是瑕疵。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套房子嘛340万，还有湖南30咱们作业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就从湖南想得什么东西结识结识了。 哎呀，哎呀， 哎，就咱们就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李一桌，一套房子嘛用出580万。首府乡地面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咱个主席，周先生来吧，来来来来，来一家来一家，哎，大姐今晚来一家，那个小弟弟也来一家， 好嘞好嘞。 来一张，要搞多少张 子？ 怎么来一张了？ 哎， 两 张，哎， 两张了。 你家那妖精新姑娘啊，来在这里也挺好的。 新姑娘要在这个，新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学姐啊，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讲哦。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带啊！进去哦，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力。 嗯，人到锣鼓高上来。 那么好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 这个。 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哦，主动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交关推。 小路 我那玩意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求助哎，我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 嗯， 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盐条了，耶！盐蛋壳会上， 耶！ 一吊八， 几点？ 1888的叫一吊八。 哦，1888的叫一吊八， 蛋壳会上，一吊八， 呀，一条吧。 我让我这个死人会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吧。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哎，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拨我们，我定起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伊眼睛不拨我真过哟，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烧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那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 哎， 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堂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 哎， 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的， 熟悉的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刚到，搿倒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倒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倒听听。这个， 原来这样，原来来一碗小么两本事， 一碗小什么了？ 汤米叫一碗小， 哦，一碗小两本事呢？ 两碗本事，帮米叫本事， 哦，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原 一碗小么两本事， 原 原来汤包年纪啊， 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的，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七手钱， 那银一直要七手呀。杨玉来汤包年纪，杨再来陈酒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花头到头个。 杨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客人要多心个。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水上， 原 来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上蛮好听。 原来这，原来炒米粉从油丝拉整，原来来亲戚们两两看， 哦， 原来。杨再来牛市上往大地呀、啊！ 哦， 杨再来小龙门的两卡，杨又来把谷米两两卡么送油丝来浪赚。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枪忙吗？在吃了的不？ 哎，吃过的。 哦， 你吃过我来 着？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 在？哎，找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没关 系。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老实在老实在，侬给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侬随便懂海亮，海亮，海 亮。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耍。 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氏来两杨什么两天都来上站。杨玉四王头当玉四要改人事。杨再来通江三块改道。杨来不报了江道的。杨再来从头割了户。杨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改道说来偷你来上站。哎呦我长来。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逢太师爷恩遇，地谢佳人，请各位姐妹奉茶。中脑生旋，彩光冰影皆斜动，夜色怪异不一光。寒妇姐妹都打起爱的西山，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在卷，世人一到江开店，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就刻上的家他的啊，不今天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秋山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最好用红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冬夏最近气势冰霜，人言人语多解渴，夫 唱无贼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外父姐妹都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羞涩亲友特不相。月老子我说愿让下一军人做兵人啊，我借于秋香姐姐配愿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暖暖不转不换换地 No.